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新闻里两个群体的声音。 我这个苍蝇小馆吧，你别看它小，就因为开在这黄金地段，一天从早到晚客源不断，随时都满桌，一个月下来，嚯，赚到的还真不少啊。哎，来来来，这位客人这边坐，看你吃点啥。 不只是中国摊饼大妈的收入，很多劳作看似上不了台面，实际上却有着不错的隐形财富。做得好的快递员月入过万不是问题，市场里卖猪肉的、杀鱼的、卖海鲜的，逢年过节当天的收入就十分可观。高楼上的清洁蜘蛛侠月入上万不足为奇，一线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跑上一个月的车就能进一大笔，很多家政月嫂、装修工人旺季月入也不少。而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月薪上万还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但是 我们看不到光鲜外表下的泪与汗，就像我们看不到坚挺的参天大树之下究竟有着多少盘根错节的挣扎。 这挣得多吧也不容易啊，我和我媳妇儿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去早市上买一天要用的食材，回来就一直都站在厨房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的，浑身都是油烟味，一洗头一擦脸水就全都黑了。到了夏天那可就更难受了，做这行时间长了吧，呼吸系统都不好了，哎，不容易的。 就拿摊饼大妈来说，月入三万看似很多，实则是对超时工作的弥补。煎饼大妈并不是只有站在路边卖煎饼的时间，除了站在路边一天以外，还要备货、买菜、加工。一个煎饼大妈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节日福利，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补贴。所谓的月入三万只是作为日后医疗和社保的自我支出，月入三万并不等于年入36万，更不等于十年360万，收获的更可能只是腰肌劳损和静脉曲张。我们羡慕摊饼大妈的高收入，却看不到她的高劳作。我在写字楼里工作一个月，也就才6-7千的工资。那天和同事们聊天，说起黄金地段摊煎饼大妈都月入3万了，这心里啊，真是有点五味杂陈的。下班一回公寓，我就瘫在沙发上想，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想了一晚上，啥也没想明白。但是我倒是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这人吧，又怕苦又怕累。你要真让我一年365天全搁外边风吹日晒，赚多少钱我也不愿意。我就乐意安逸的当个白领，领着这么一份工资，有保险有福利的，过个安稳的生活，比啥都好。 毋庸置疑，市场给了我们很多选择。有人不甘风餐露宿，却换来一个不安稳的生活，所以写字楼里夜夜有心点灯光。有人不愿为低薪费神，所以用体力劳作换取高薪。有人追求安逸，就一定有人追求金钱。有人放弃财富，就一定有人放弃体面。 我们做着形形色色的选择，或出于内心，或迫于压力，但背后总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话说回来，我们写字楼里的人走到街上倒是很容易，街上的人要想进到写字楼里那可就难了。哪种选择都各有利弊，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又想高收入又想不辛苦，不存在的。选什么都好，实在是没有拿出来比较的必要。 很明确的一点，认定体力劳作收入必须低于智力型劳作的收入，或认为智力劳作收入比体力劳作差就是丢人，是源自极其幼稚的一元化思想和腐朽的价值鄙视链。所以拿摊煎饼的和打字的做比较实在没什么意义。市场给我们千万种职业选择，而对于都以谋生为目的做出选择的我们，意义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小小剪影， 是飘在时代洪流里的那一块块浮木，它们有大有小，有好有坏，但我们却无法比较它们之中哪一块更有意义。因为对于在洪流中奋力挣扎的人们来说，无论选择哪一块都只是为了生存，但选择总是有风险的。 听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是为了谋生。大多数人终生的赚钱模式都无法突破自身行业的藩篱，甚至连自己父母的格局都无法突破，而赚大钱这回事，不突破你的格局是办不到的。大妈陷阱之所以是陷阱，本质上就是无论大妈也好，白领也好，都只是在卖时间，而卖时间是永远无法赚大钱的。卖煎饼的大妈赚得再多，也是处于饮食行业的低端水平，白领赚得再多，也只是企业的基层。他们要想赚到钱，必须抛弃原来的格局，进行系统升级，再造一个系统。当然，这绝对不是让大妈再找100个人开100个煎饼摊子，因为这还是一种简单重复。大妈想要赚到更多的钱，要么换个地方把煎饼卖到美国，美国有个小伙子卖中国煎饼，一个煎饼卖18美元，每天能卖出几百张煎饼，算下来最少几千美元，还开了连锁店。比起大妈来，这才是真正的大赚特赚。或者大妈去好好学学餐饮管理，放弃煎饼摊改做餐饮，这或许有风险，但是要摆脱低端循环，从月入3万到年入100万，这也是另一种可能。每个职业背后都有各自的辛酸，白领们的升级道路也一样。 哎，涛哥，你去哪儿啊？ 招人问嘛，当然图书馆了。 嗨，你还学习啊？你没看新闻里说摊煎饼大妈都月入3万了？咱们辛苦学习当个白领，最后还没人大妈收入多呢，倒不如呀学些手艺算了。 又想骗我去摊煎饼？我只想当个白领。老实说，其实我觉得这两种职业都是殊途同归罢了，不都是为了谋个生计吗？所有人都在为了生存做着选择，一边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一边比拼着谁走得更漂亮，谁委曲求全的更少一点。但不管怎样，日子总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过下去。 时代从来不缺新闻，然而任何新闻都只是冰山一角，想要看见冰山全貌，必须潜入海面一下。感谢收听今天的民生百态，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怎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 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收听北航之声，这里是迎新特别节目家长话，我是主播赵雨涵， 我是主播薛天浩。 最近呢，冷清的沙航校园又热闹了起来，9月5日、9月6日两天，我们迎来了一七级的3887名萌新们，当然了，跟着萌新们一起来的还有他们的家长。 相信当我们和父母一起迈进北航校园的那一刻，父母的心情是比我们更加兴奋和激动的，同时他们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陪伴他们十多年的孩子即将离开他们的庇护，开始独立生活了。 从我们姑姑这地之后，家长们就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高三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长们一直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常常抱怨学习辛苦，殊不知家长在忙碌自己工作的同时，还为我们准备着一日三餐，承担着我们的情绪垃圾。看着自己考进北航的孩子，家长们一定是倍感欣慰的，同时又有很多舍不得。他们总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叮嘱与放不下。 没错，这个假期回来的时候，我妈就叮嘱我一定要按时吃早餐，坚持锻炼身体，只有有一个良好的体魄才可以努力学习。虽然是非常简单的叮嘱，但是饱含着父母对我们的爱和关心。 对，今天呢，我们就采访了这些对孩子饱含着满满爱意的新生家长们，大家来一起和我们听一听这些家长们的心声吧。 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为什么家长给孩子选择了北航这所学校吧。 因为现在我们的航天事业发展的也比较好，然后呢，孩子也比较喜欢工科，感觉北航在工科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基本上很多专业它那个优势呢都比较突出。 嗯， 因为男孩嘛，想学理工科，然后北航就是理工科很强，就这样。 对对对，非常自然。但是他的项目的，我们中国的首都啊，而这是与世界接轨啊，那么这对于孩子的发展肯定要好一点。 因为我们家这是个男孩嘛，按他的高考分数线来讲，他除了上北航就应该是同济，就是不是很失分，就是差不多吧，按这个成绩来讲不浪费分数啊，我是当时这么想。然后说实话，同济那边他的一些王牌专业吧，像土木工程之类的孩子也不太喜欢，我们主要是根据孩子的兴趣嘛，看他自己感不感兴趣，然后那边那个专业不是很喜欢的话，那就北航我觉得这块这个专业对男孩来讲也比较适合。航空航天有时候就看，原来看电视嘛，杨利伟他们一搞宇宙飞船上天呀干啥的，就是那个航天飞机肯定是吧，都是航天航空这种专家呀，或者是一些学者研究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嘛，我觉得那个专业也挺高大上的啊，不是很了解，很神秘，但是我觉得挺高大上的。 看来父母们都是看中了北航在工科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首屈一指的地位和能力，就选择了北航啊，同时对北航也非常的满意，并且十分骄傲和自豪。 家长们选择了北航，来到北航之后的印象又如何呢？其实这两天校园里多的不仅是一七级的萌新们，同时还有我们一六级的学长学姐。今天我们就遇到了一位。这两天有没有参加咱们新生的迎新工作呀？ 有，然后五号去了那个系里的迎新，六号是在那个火车站代表篮协迎新。系里的迎新是前一天提前报的，所以就没有分组，然后我就混在了行李组里，然后有时候发传单，有时候引导那个家长，然后有时候就帮同学搬行李到宿舍之类的。篮协火车站是提前订好的，因为之前就订好了六号，然后我们是早上4:50起的床，然后对，然后6点多或者7点到的那个火车站，然后在火车站是轮班，一人站一个班站一个小时那样。 这几天还有很多像这位同学一样的学长学姐，他们作为志愿者扮演着引导新生答疑解惑的角色，在火车站地铁站迎接新生的他们就是家长对北航的第一印象。来继续看一看家长们对迎新工作的看法吧。 非常满意啊。 啊，这个非常满意，因为在我们没有来之前，学校都基本上把很多信息然后都发给学生了，然后来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下了这个火车坐地铁，然后来到这个沙河站的时候，直接就那个，然后学长啊把他们给接住了，一下子就送到了那个学校，我觉得非常方便。 学校里面这个组织迎新活动还是挺好的，非常热情的那个那些志愿者啊，什么事情啊，我们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解决。 啊，这一点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下火车以后，你们那专门设的不是有新生接待吗？然后我觉得那个小伙子他是大二的学生，他可能，然后他是北京当地的就考上来的学生，他特别大方，特别热情，然后给我们介绍这介绍那呀，然后布置的安排的都很周到，我觉得啊，进到学校园以后，下了校车以后，这边有好多就是志愿者嘛，啊，然后有不清楚的有什么的，他们都很热情的给我们解答一些问题，这方面挺好的， 是 啊，组织的很到位，给你们学哥学姐们点个赞， 明年孩子明年也会这样的 啊，我希望他也能向学哥学姐们学习，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学习只是一方面嘛，但是一个孩子的一些综合素质教育应该是很重要的，那么他参加各种社团也好，志愿者也好，或者各方面的一些活动，对他能力也是个锻炼嘛，走入社会肯定以后也是个铺垫，我希望他能这样做。 好， 家长们对志愿者们的工作都非常满意，从刚下车一直到校园，萌新们身边一直都没有少了志愿者们的身影。最后一位妈妈刚刚提到，迎接他们的志愿者举止大方，谈吐流利，真的是特别优秀。对啊，想起去年我们也是一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在学长学姐的引导之下慢慢适应了大学生活，不断地在各种活动中锻炼自己的能力，才成为了如今优秀的志愿者。 最后妈妈提到，希望自己的孩子明年也能像今年的志愿者们一样去迎接他的学弟学妹。后来我们也采访了这位妈妈的孩子，我们来听一听这位萌新怎么说吧。 学长学姐他们就是可能比我们大，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很就是很成熟，那个说话谈吐我觉得他们能力都蛮强的，就随便说几句就感觉很受鼓舞吧那样的。 刚才妈妈有谈到说希望你明年就觉得很好，希望你明年也会参与这些工作，你怎么想呀？ 我倒是挺想参与一下这种活动的，因为我觉得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就是帮助他人，帮助学弟学妹，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会 就是把学长学姐这种传承下去。 嗯，对。 那就希望在明年的招新队伍中可以看到这个学弟的身影了。今天在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在校园各处参观游览，那么家长们对我们的校园环境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挺满意的，就是校园太新了呀。 那您觉得宿舍什么的还可以吗？ 可以，非常可以，就是空间都挺大的呀，储物空间什么的还好，就是有一些楼，比如说他那个就是那个阴面的，然后没有阳光，就那种，那都难免的。 我觉得这个校园还是气派还挺好的，是显示了我们的高大上。 学校啊，沙河校区这边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天气非常那个蓝天白云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整个校园也还好吧，就是绿树啊、植被啊、各方面啊、草地啊也还挺多的。然后新生宿舍他们条件因为是新的嘛，可能也还不错，就是有一点小遗憾，就是他要是以后要是能有洗衣间在宿舍内部就更好，因为他四人间整体还是不错的啊。 家长们对沙杭这边的校园环境整体还是很满意的。那校园的外部环境呢，家长们参观就可以了解到。为了让家长们更详细更深入地了解北杭，北杭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很隆重的新生家长会，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家长们参加家长会的感受吧。 也特别觉得这个学校各方面那个师资理念比较好，那个按照我们学校的就是16次党代会提的会议精神嘛，就把我们学校培养成国那个全世界一流的学校嘛，我觉得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跟小孩子放在这里我们比较放心。 然后我就把我参加家长会的这个图片呢发到了朋友圈里，因为我感觉呢在很多高校里面能够开家长会的高校不多，然后我觉得很多高校都值得学习。另外在这一个家长会召开期间，然后学院的院长啊、书记啊都亲自出面，我觉得很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讲的也都很实用，就没有很多那个浮夸的东西，然后都是家长呢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 刚才那位妈妈提到了，张军书记和徐贵宾校长都出席了新生家长会，说明学校对新生家长会是十分重视的。而家长也通过这一次家长会了解到了他们想了解的关于北杭的情况。那么对于即将在这样一所大学度过四年光阴的孩子们，家长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寄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家长们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从高中然后来到大学这个是一个跨越，因为高中它只是一种学习的学习啊，但是大学就不一样了，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比方说我看到咱们的宣传册上面很多那个社团好多的竞赛我都希望他能参加，但是也不能就是无目的性的啊，找自己喜欢的，然后比较那个感觉能够发挥自己那个特长的，对优势的这些这个社团的活动啊，我觉得他需要参加一到两个，或者是有能力的话可以多参加。 我希望他 就是从几方面嘛，你要是说反正他就是说一方面学习上肯定是要比较要用心一些哈，就是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嘛，他自己以后要想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他在大一时候就刚进校的时候是要有要往这方面去想，要去琢磨这些事情，要有他的人生规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同学相处啊各方面啊也要友好。然后至于他大学以后，他以后想往哪方面发展，我觉得还在于孩子，我倒是没给他想太多的一些这方面，更在于他自己。他通过他几年的学习以后，他对这个专业的了解，对以后他的那个就是以后他想入职什么样的行业，想给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嘛，反正他自己去考虑，他自己去选择，这块我们不多加干预，就他自己去完全凭他自己啊，他愿意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他想考研也好，考本校的研究生也可以，或者是考外校的，或者是出国，各方面我们都不太限制他，反正就看他自己吧，看他自己的兴趣爱好。 喜欢这样的妈妈，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的呀，因为他大了，我们也控制不了他，对吧？也不能控制他。那么他自主权在他自己那儿，但是我希望他就说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定位。定位要准确，相对要准确，不能稀里糊涂的过完这四年，是吧？那最起码这是不可以的。 希望他四年好好学习，然后各方面能力都有所增强，然后将来能保研呢，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我跟我的小孩子说了这个这样的一句话，来的时候就说了，我说你考上北航是我们全国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因为昨天那个家长会上面那个校长不是介绍了吗？他那个是按照考分的那个录取的话，我们北航是第九嘛，排位全国第九，我就跟我的小孩说，我说你到这个学校来，只是好有一个好的平台，但是这个好的平台你要发展，那你要好好的利用它。就要努力的学习，那个专业学习好，多像有一些那个学长们也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特别是老师导师们赵秀们跟那个多学习，然后呢努力的提高自己，大学这个平台好的平台就要好好的利用，自己才能有好的发展，我是这样想的。 家长们对自己能到北航学习的孩子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家长们总是想给我们最好的，所以和我们一起选择了北航。军训即将开始了，家长们也都踏上了回家的旅途，我们要自己继续我们的大学生活了。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也不是要完成多么远大的理想，而是要在大学四年里有自己的小规划和小目标，并且脚踏实地地为之不断努力和奋斗，成为自己和家长都期望成为的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北航学生广播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东卓，来自黑龙江大庆。 大家好，我叫殷景乙，来自江苏徐州。 我叫白云，来自北河计算机系。 我叫李佳雪，我来自三社，现在在北航的高光学。 大家好，我叫全凤，我来自石家庄。 大家好，我是陈光福，来自贵州省柔州特区。 Hürmetli sabahtaşlar, selametsizl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航之声，这里是迎新特别节目《新生话》，我是今天的主播薛天浩。 我是主播赵雨涵。昨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听了新生家长们对北航的评价与对孩子的期待，今天呢，我们又再次走进校园，采访了新生们来到北京与北航的感受。 相信大家来到北京的时候，对北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看法，那么当他们来到北京的时候，对这里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感觉还可以吧，感觉北京那边也是，其实人文气息还是很浓的。 北京是个不太一样的城市，跟太原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气质，然后在里头，就是比如说我去那个皇城根底下，他们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那种生活做法，打着扇子下棋聊聊天，然后北京话，一口北京话说的，就是给人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而且他们住的房子也都是那种小四合院，特别特别。 其实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和家里比有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后来呢，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体会到了之前那一位学弟说到了北京的人文气息。那其实我高中就一直在北京读了， 到现在也算在北京待了4年了，有时间可以去国博逛逛，上个学期还去听了几次歌剧音乐剧，就是有很多在很多城市没有的机会，觉得学弟学妹们在这儿生活久了之后，也越来越会发现选择北航来到北京的好。 其实我刚来到沙航的时候，觉得这里和我想象中的北京确实有非常多的不同，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呢，我觉得这里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静下心来学习的地方。 对啊，其实刚来到沙航的时候还是很期待搬去学路，搬去城里生活，但是呢过了一年之后，越来越发现了沙航的可爱之处，现在反而不那么期待搬回学院路了。我们来听听萌新们怎么说的吧。 还好吧，因为可能是郊区嘛，这边空气就非常的好，是比较适合学习的。我觉得 食堂挺好的，就是有时候人会比较挤，所以说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诡异的时间去吃饭。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会下午4点去吃饭。 这里学风应该很好， 感觉我觉得其实沙河校区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讲地方是偏了一点，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学习的。 你觉得食堂饭好吃吗？ 好吃好吃好吃。 真好吃吗？ 好吃。 食堂好啊，比高中好一点。 不， 这些都很好，我觉得食堂我觉得比我们高中的食堂好很多了，已经很满足，然后学长学姐都很热情。 住校这种生活怎么样？就是跟室友啊一起吃一起住这种。 高中时候住校跟室友都挺合得来的，每天玩也很开心，然后但是现在还没混熟嘛，我们宿舍只有3个人，有一个人没来报到，然后现在还没混太熟，所以说还不太清楚，以后再看吧。 我觉得就是离开父母以后，有一些室友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然后可以帮我控制，不让我懒惰，也但是就是有他们的话，可以一起做事情，也会变得比较容易，不会害羞，就大家一起做，认识到各种性格的人。 室友在一块，其实刚刚开始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熟悉，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吧，然后慢慢相处嘛，等慢慢在一块熟悉熟悉一点，其实就好多了。 哎，说到住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我室友时候的场景，还想起了一句话，叫做真希望我们还有当初见面时候的拘谨与真诚。哎，一年过去了，我们早都跟室友混成一片，无话不说了。哎，其实他们很快也会变成这样子的，会很快适应住宿吃食堂的生活。 对啊，还有可爱的学长学姐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呢。在迎新的这两天，他们已经受过学长学姐很多的帮助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对迎新工作的看法吧。 学长们也都是特别热情，刚来的第一天上午就带我去学校溜达了一圈，然后就是初步对学校有个印象嘛，也感受到了这边学长啊学姐们的热情， 然后学长学姐都很热情。 还好，就是没有学长来帮我搬行李。 悄悄告诉你们，刚才那位学妹是高工的，高工的学长们啊，大一错过了漂亮同学，大可就不要再错过漂亮学妹了。 今天呢，我们还碰上了一位参加了迎新工作的萌新。 对，因为我们是大一的嘛，然后导员还有学长教给我们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但是也能感觉到迎新这个工作确实也比较辛苦，你需要一直拿着牌子啊，然后帮大家搬行李啊什么的，但是为同学服务嘛，也觉得是比较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你们手里都抱着那个军训的衣服，是去帮班里的同学领了吗？ 对呀。 就现在是有做班委什么的还是 没有？我就是为同学服务，普通同学。 今天我们采访到的人之中呢，除了这些乐于助人或是帮助迎新的新生，其中更是有一位出身于航天世家的学弟。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对他们的采访吧。 我们家就是航天世家。 航天世家呀？那就是都是做什么工作，可以简单说一说吗？ 这就是航天人呗。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 爸爸妈妈和姥爷。 爸爸妈妈和姥爷？ 对。 就是那你从小就是有耳濡目染到一些什么吗？就是比如说他们哪一些跟航天有关的故事就是比较打动你？ 耳濡目染倒说不太上，就是那个比如排队买饭的时候，听那边老头老太太聊那个最近的一些事儿，就发射什么成功啊失败这些，他们都聊一聊。 那你从小是不是就对航空航天这方面的大事件都比较关注比较了解？ 父母都比较关注，我也跟他们一块看。 因为我个人可能对航空航天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可能对宇航这一块，就是 主要可能是飞行器设计这种。 哎，那你这个兴趣是有什么来源吗？怎么来的？ 也没有。 一些杂志啊或者什么的。 也不是吧，我觉得男孩子喜欢一些这样一些东西应该很正常。 是的，相信每一个北航人都可以在这里体会到北航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贡献，以及每一位航天人的不懈追求和无私奉献。就让我们来看看学弟们是怎么打算优秀的度过大学四年的吧。 然后学习方面，我觉得其实大一还是因为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所以我更想可能想把基础的一些知识，像数学物理还有这样一些很基础的知识尽量的去学习掉，然后可能大二的时候去多去接触一些功课的内容啊，可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像计算机啊这样一些东西，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编程语言，可以学这些。大三的时候那就是一些很深入的专业性的一些学习。但是怎么说呢，虽然计划的还可以，但其实实行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大学的知识确实很多而且挺深的，真正读起来还是比较难，而且北航的课程挺满的。 期待是肯定有的，只是稍微有点迷茫吧，我不知道要怎么学才好，毕竟我们同学都是学霸级别的，我感觉可能比较渣。 高中的大学最主要的改变还是从以前那种被动式学习变成现在需要更多的自学了嘛，所以学习能力的提升肯定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大学这期间我觉得也应该利用比较丰富的业余时间丰富自己，多看点书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和同学相处的方面，我觉得也要在人际交往上嘛提升自己的能力，就是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所以希望能跟大家都好好相处，学会为人处事的一些技巧方法什么的，总之就是跟大家做好朋友吧。 看来萌新们现在对学习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虽然对大学有一些迷茫，但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小规划。哎，你当初报考大学的时候都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呀？ 我呀，除了考不考得上之外呢，学校的网速够不够快呀，食堂的饭菜是不是好吃，还有学校里是不是有飞机。 有没有飞机你就瞄着北航来的是吗？哎，你知不知道咱们今年一七级新生里有一个两米小哥呀？ 我听过他。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两米小哥当初选择北航的时候都考虑了什么。 然后我就问他，如果去学校的话身高这问题可不可以给你解决，老师就说来的话一定没有问题。然后就大概录取之后两三天吧，我就收到学校的短信了，告诉我已经订做这个床了。 当时家里都是什么心情，你怎么感觉了？ 惊喜吧，就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人性化的服务之类的。 这位两米小哥真的很高，悄悄告诉大家，小哥进我们录音室的时候都是弯着腰进来的，高帅也有高帅的困扰。不过虽然咱们沙航还是有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学校在越来越努力地为我们提供一个舒适美丽的校园环境，比如专门为这位两米小哥定制的加长床板，还有新装修的好到令人羡慕的食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学校对学生的重视与关怀。 希望每一位新生都可以在越来越好的沙航校园里带着自己的期待和梦想迈出大学生活的第一步，迎接充满挑战和精彩的未来。 好了，本期新生话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北航学生广播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节目资讯。